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52集。 不是晚上才来吗？ 先来挂个机，然后去吃饭。 谢成岩看向一旁的封印师， 他呢？ 刚下线。 谢成岩哦了声，走到好友身边，没忍住拍了拍他的肩。 哦，挺行啊。 啊？ 没什么，感觉一天没见到你，会想你的。 是吗？ 谢成岩点头，再次拍拍他的肩，心中感慨万千。 哎，你说你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呢？那乃是有天赋的新人呢，那是我小舅舅本人呢，有梦第一代大神，比你拿冠军都早。你退役的那句话都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，他玩有梦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连个受精卵都不是。 江城晚上回的游戏，刚收起鱼竿，旁边的大外甥就蹭了过来。 你来啦。 嗯。 谢成岩已经心痒了一个下午，他曾经十分好奇和惋惜过的小舅舅死而复生，只中午那点相处的时间完全不能满足他，可家人不让他上游戏，他只能忍着，现在总算又见到人了。他一时激动抱了对方一下，江晨很惯着他，摸了摸他的头。方景行站在旁边看着。 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 打本练级处得比较愉快。 嗯，对。 哦，我信你才有鬼。 谢成岩虽说起了认封影师当弟弟的念头，但平时因为偶像包袱还是会有些端着的，不会这么热情。他思考几秒，给谢成岩发了条消息。 你们见过面了？ 谢成岩悚然一惊，觉得发小不是个人，好在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知道该如何应付对方，便谨慎地给了个回复。 没有啊，怎么？ 你突然有事，他今天下午也有事来晚了，阿姨又认识他，我合理怀疑你们见过了。 巧合而已。 是吗？ 但我偶然在我妈那里看见了她的照片。 谢成岩也意识到不该情不自禁地抱奶一下，更知道得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否则容易遭某人怀疑。幸亏是在游戏里，发小看不见他的神色。他想起发小对小舅舅的几种猜测，顺着对方的思路加了一句： 我就是太心疼他了，想对他好。 方景行皱眉，注意力成功转移。 他怎么了？ 生病，正住着院呢。哎呀，别问了，人家的隐私我也不好多说。总之我想对他好。 嗯。 方景行果然没有再问，走到封印师的身边看他一眼，脑子里把现有几种比较难治的疾病过了一遍，一时也有点心疼，摸了一下他的头。谢成岩一脸惊恐。 那是你能摸的吗？ 江晨也看着某人。 爪子不想要的话我帮你剁了。 方景行收回手。 他抱你就行，我连摸一下都不行啊。 粉丝双标。 方景行就猜到他肯定会这么说，换了话题。 咱们去哪儿啊？ 这个阶段除了打本和练级刷怪也没什么别的可干了。他们在帮会频道里问了问，见刚好有人要打，便出了帮会大门，过去和对方会合。方景行一边顺着主路往传送阵的方向走，一边措辞一番，把俱乐部的事 告诉了封印师。怪他以前做的孽太多，哪怕退役了，几个老对手也在惦记他，加之内侧找人和狮王首杀的动静都闹得太大，这便被盯上了。 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要是不乐意他们烦你，我就去群里和他们说说，把人轰回去。 无所谓，来就来吧。 刚好他和很多新加的游戏职业都没有交过手，能趁着这个机会打打看。 那就随他们去了。 江晨点头。谢成岩吸取刚刚的教训，没敢明着嘚瑟和助威。 那些训练营的新人哪里是我小舅舅的对手，拦一车都没有用啊，纯粹送菜。 不过也不知是下午的事儿在圈子里传开了，还是其他俱乐部的新人比较踏实，这一整晚都风平浪静。江晨到点睡觉，转天继续练级，到傍晚挂机的时候便成功突破了70级。方景行和直播平台商量的结果是晚上播，因为晚上的人相对较多，所以他陪着他们玩了一个白天，晚上就不能再来了。但他新买了一套设备，这个账号是能挂机的，便把角色停在了湖边，临走前不死心的又问了一句， 真不来看我直播啊？ 不看，没意思。 我尽量弄点直播效果。 哼，又装萌新啊？ 不装，我换别的。 没兴趣。 方景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好吧。江晨吃软不吃硬，听着他的语气便看了看他。 那么多粉丝，你缺我这一个观众？ 缺。 他这时是嘴快过脑子的，直到说完才回过味来，扪心自问，直播间里那么多人，封印师哪怕来了他也分不清是谁，怎么就非想着让对方来看看？ 为什么？ 可能正常的过那个剧情太枯燥了，你在旁边看着我比较有动力。 也就是你无聊，想让我陪着你一起无聊吧。你缺着吗？下了。 他说走就走，角色开始自动钓鱼。谢成岩在旁边笑到不行，见惯了方景行的无往不利，难得见他在一个人身上连续吃瘪，尤其那个人是他小舅舅，他不仅幸灾乐祸，还特别的酸爽。 那神，您需要我来看吗？ 就不劳烦您了。 他话锋一转，我去找你吃饭。谢成岩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，决定暂时回避几天。 改天吧，我爸今天终于不加班了，要回来吃。 二人相互道别，挂机下线。晚7:30，方景行准时开播，江晨和谢成岩也准时上线，无情地扔下旁边挂着机的暗冥师，找了一处野区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